松，带我去到往日梦，仿佛忆起风中相抱拥。情海中翻波多悲痛，冥冥似有意作弄，几许刻骨相思都化空。认识你我永隔两个世界，爱已片片破碎愁万重。不知你会去到哪个世界，教我迷迷惘惘何一方。人生的悲哀不可免，我已怕记往日梦，苦忆当初心境复沉重。情诗一篇篇不知处，更怕细看那内容，但望活在现实莫沉梦。认识你我永隔两个世界，爱已片片破碎愁万重。世界教我迷迷惘惘何一方。情海中翻波多悲痛，冥冥似有意作弄，几许刻骨相思都化空。认识你我永隔两个世界，爱已片片破碎愁万重。世界教我迷迷惘惘何一方。不知你会去到哪个世界，教我迷迷惘惘何一方。不知你会去到哪个世界，教我迷迷。